Yeah.

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